Fashion, Vogue, Style, Fitness, Makeup, Trending, Ciao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五点到七点，关注微信账号“婚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小航，北京小河醉小雨，逃价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猴，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到了下午的5:05，欢迎各位来到潮流梦工厂的一起改变，我是袁一， 我是小雨， 要先祝贺一下小雨，因为再过没多长时间，可能大家就会有一段时间在节目里面见不到他。虽然他从面部上完全看不出有任何的变化，大家就说啊，怎么了？ 发生是得了什么怪病吗？ 肤白貌美的女主播去干嘛？可能要去长途旅行。你可以站给大家展示一下。 可以。 对， 我即将在18天以后就要到预产期了。 那肚子在哪里？ 就还是很明显啊，只不过就是 可是这个肚子就是我4个月时候的水平啊。好吧，恭喜小雨哈，再次升级为辣妈，这已经是第二次了，所以呢也就感觉一切都是顺理成章，然后也都很熟悉了，对不对？那也希望她之后呢这个预产期生宝宝还有坐月子期间都可以一切顺利。今天在周四一起改变呢，我们要教各位女生在夏天来临之际， 哇哦， 教你们一些把不一样的衣服穿得更点睛的一些方式。就是天热了以后，可能大家都会选择那种颜色比较浅的衣服，比如说白 T 恤啊，白衬衣啊，就颜色比较素雅的，这样显得不那么热， 对，看起来会清爽一些。 对，或者呢你也会挑一些颜色鲜艳的，像什么柠檬黄啊，橘色呀，其实都可以搭配的一款小的饰品。它不仅可以戴在脖子上，戴在头上，戴在手上，脚腕上，包包上，总之就是很万能。它可以瞬间让你的衣服也好，你这个人也好，你的包也好，就焕然一新。 我忽然很难过。 为什么？ 因为我没有这个东西。 但是你也没有这个夏天。 对啊，我也没有这个夏天。 但是你有明年夏天。而且我相信收音机前包括我们电视机那头的很多的听友和网友，在收听和收看完我们这一期的一起改变之后呢，对于这样的一款单品，这样的一个视频，一定会爱不释手，然后考虑说我是不是入那么几款比较容易入手的。 现在就已经在蠢蠢欲动了呀。 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丝巾。 哇， 丝巾到底怎么系，是我们今天要告诉大家，它有很多很多种的打开方式。 会很复杂吗？像我这样笨手笨脚的女生也可以学会，对不对？ 包学包教包会，怎么样？ 你说的啊， 不会退钱，怎么样？ 好。 欢迎各位关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微信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打开直播间来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如果哪一步没有学会的话，也可以直接在视频直播的平台上面跟我们提问，我们可以再教你一遍呢。首先我们进入到的是潮流风向标。很多人在追一个就是亲子类的综艺节目，然后这一位其中的一位嘉宾呢，他还曾经带着他的儿子在前段时间上个月吧，来咱们台做过客。 哦， 霍思燕。 哦， 霍思燕和嗯哼，他们参加《妈妈是超人》的这个节目，然后包括连我在内的很多人都被霍思燕的公主病圈粉了。 真的吗？ 大家都在说啊，霍思燕真的是公主命、公主病，但是却觉得不让人讨厌。 就是有一些人的公主病，你是会看起来觉得 作作的， 对 对，尤其是女生会看不惯。 所以霍思燕的公主病是很可爱的那种， 很可爱， 我觉得顺理成章。 她的撒娇的方式，跟她老公也好，跟她儿子也好，就让你觉得啊，女人就应该是这样子的。 天哪！ 你知道杜江比她小，所以他们其实是姐弟恋。 哇、 但是其实在节目里面已经刻意的想要保持那种不要太甜腻，不要秀恩爱，因为杜江自己说秀恩爱死得快，但他俩就是那种 没有办法不秀，是吗？ 对，难舍难分的状态。但是即使这样，那你觉得哎，老公对他已经够好了吧？结果你发现跟儿子相比，老公的根本都不算好。 儿子这么小就已经很贴心了吗？ 对，就是随时随地会说妈妈我爱你，然后帮他洗脚啊，然后各种很贴心的举动。 那好吧，其实霍思燕也曾经有过一段黑历史。 嗯， 如果各位还记得的话，她在怀孕期间体重曾经一度飙升到160斤。 这还好吧？谁没有个黑历史？ 160斤哎，她个子也不是那种大高个。 嗯，她那个时候感觉虽然我不知道她多少斤，但是看照片就会有点吓一跳哎。 对， 整个人肿起来。 现在在网上还能够找到她那个时候的照片哈。当时杜江也一度认为说可能我媳妇儿这辈子就减不下来了、嗯、因为太难减。 但霍思燕现在非常瘦。 对， 嗯， 她其实生完以后大概不到一年就瘦回来了，而且皮肤还很紧致、 嗯、 据说一根纹都没有留下来，当然这跟体质也有关系哈。那在减肥塑形和保养皮肤方面，霍思燕有一些什么样的小窍门呢？我们今天呢也有一段专访要来放送给大家，来听一听霍思燕的独家小窍门。 大家好，我是霍思燕。我最喜欢的健身项目是拳击，对我来说，拳击不仅可以塑形，还可以让人看起来非常的有活力，是非常适合朋友们减肥的一项运动。之前有很多人来问我生完孩子是如何瘦下来并保养的，今天我就把独家秘方分享给大家。运动衣一定要选择暴汗服，不仅因为穿上会显瘦，而且在运动过程中出汗量会比平时多好几倍，排毒减肥健康又有效。运动后我喜欢洗一个热水澡，配上按摩，就可以有效预防瘦下来时候产生的纹路。运动后毛孔会张开状，需要去及时的修补肌肤，就跟做面膜一样。在沐浴露的选择上，含有皂基的沐浴露虽然会清洁能力很强，但是用后对肌肤造成一定的伤害，所以一般我会用无皂基沐浴露，用完以后不仅不会有紧绷的感觉，特别滋润，非常适合想要瘦身运动的女孩们日常使用。 各位记笔记的时候，盖到点了吗？运动这是很重要，他选择拳击， 嗯， 但好多很多女明星好像都会选择拳击来作为自己一个日常的。 拳击是一项非常好的有氧运动， 是有氧，然后也不会太枯燥，同时又会很有力量，也会变得很敏捷。 对， 嗯，然后呢，它的秘诀就在于穿暴汗服去运动。但是暴汗服对于减肥有没有帮助这个事情，一直是存在着疑虑的。 嗯，好像还没有得到一个很全面的一个证实， 就是在。以增长肌肉为目的的那一派流派的人眼中，暴汗服完全就是多余的， 嗯，就会觉得有点鸡肋了。 对，因为说排汗这个事情只是排除身体的水分而已，嗯，但是另外一派以排毒做有氧来这个立足的这样的健身人群来看呢，他们就觉得汗出的越多越是我毛孔通畅的一个表现，嗯，然后我体内的很多多余的水分也可以排出出来。 两方始终是各有各的理啊。 对，总之呢也是看各位的需要了哈。如果你是一个爱做有氧的，然后你也不太爱出汗的话，你可以借助暴汗服去辅助一下， 嗯， 但这不是强求。那他另外还教大家的就是在运动之后毛孔打开去做清洁的时候，最好要选用零皂基的沐浴乳， 嗯，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觉得洗完澡我觉得身上很紧很绷，那就一定是皂基在发挥它的清洁作用， 哦， 但是对皮肤会有比较大的伤害。嗯，以上是霍思燕分享给大家的瘦身美肤的小秘诀。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看到的是 YSL 这一款杨树林在美妆界人气很高的一款品牌呢，左岸先锋演唱会暨全球首家摇滚电玩城前几天是正式开幕了。 在哪里？ 我不能说在哪里，要说的话先把广告费交一下。但是就是现场不仅有大咖的音乐表演，还有黄子韬去了， 嗯， 还有一个电装的就是美妆的电玩城， 嗯， 就有点类似前段时间我们说那个 Chanel 在上海的那一家限时店，但那家 Chanel 的已经关门了。 对， 已经结束了， 这个应该也是限时的吧。 嗯，那天活动现场呢也是遇到了阚清子，现在他是一头利落短发和 All Black 的搭配，我们来看一看他那一天出场的时候的造型是这样子的。 很帅气哦， 很帅气， 帅气中还带有一丝性感。 嗯，一如既往的 Cool Girl 嘛。 嗯， 也一直听说来自东北的阚清子是一个耿直个儿，所以当现场就专访的时候问了他一些问题，比如说过年的时候听说胖了10斤，他自己承认了，然后有问他说你最近瘦得怎么样了，感觉也没什么变化呀，他说我已经2天没吃饭了。总之就是问啥答啥。我们来听一听阚清子在现场的专访是怎么说的。 我是阚清子，有啊有啊，然后我就特别特别喜欢买口红，然后我会买各种各样颜色的， 然后前段时间还买过黑色的、黄色的，但发现自己根本就可能不太适合黑色，因为有点太前卫，驾驭不了彩妆单品。没有，是的，我可能一定要带的就是口红和唇釉，这是必备的东西，然后可能就是我们的气垫，必备的，然后可能就是香水，三件必备的产品。没有关系，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本身就比较喜欢休闲一点的衣服，我觉得我内心住一个小男孩吧，然后就比较喜欢做一些男生喜欢做的事情，比如说抢着买单。我觉得还是挺满意的吧，但是很多粉丝都希望我留回长发，但是我更喜欢自己现在短发的造型，因为非常省洗发水。因为我已经两天没有吃饭了，对，因为我前段时间过年的时候，因为你知道过年回家嘛，然后就是每天都会做好多好多的饭菜，然后我就没有控制我自己，就胖了10斤。像东北特别有名的什么锅包肉啊、地三鲜啊、什么大拉皮啊这种，就吃的特别多，你知道，完全没有控制，然后就胖成了之前那个样子，胖了10斤。对，然后现在正在努力的减回来，对，但有点难。我昨天看那个舒淇姐发了一个微博，好像说啊，她说她发现什么吃素受不了哈，大概这意思吧。但我也想说，真的是享受只有不吃，然后还要加上运动，这很重要。就是其实我前段时间也吃过一段时间素，但是我发现，就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吃到肉，然后就觉得我像没有吃饭一样，然后就会一直吃，一直吃，一直吃，然后还是胖的。对，所以只有不吃加运动。少吃加运动才能瘦下来。我觉得自信是一种进化的过程吧，就是可能你经历的事情越来越多，然后面对很多事情的时候会特别的坦然。唉，有，就比如说我特别胖的时候就很自卑，因为其实比如说我们作为镜头前工作的人啊，就一定要非常注意身材，但我是那种吃一点东西喝一点水都会非常非常胖的人，所以就是比如说我前几年的时候都会很自卑，尤其是我的脸，那时候就是在20岁出头的时候吧，脸上胶原蛋白会特别多，然后就会非常的就婴儿肥特别的严重，就是很自卑，然后比如上镜的时候啊，导演什么都会嫌我很胖这种，但我就立志要拼命的减，但是还是没有很成功。我觉得就是要让自己变得更优秀吧，对，然后要不断的进步，然后就会让你自己更加的有自信。嗯，我觉得自信的女孩才是最漂亮的。 看青子的这一段专访可以说被我们找到了很多突击， 我一直在不停的讲话， 对，我们在吐槽他为什么他过年会胖10斤。 对， 所以说作为一个明星，他的排期这么满，可能过年回家也就是一个星期，对吧，一个星期胖10斤 很 夸 张，太多了。 对， 然后刚刚在看那段视频的时候，我就一直不停在吐槽，我说他如果真的胖了十斤一定是有原因的，因为他自身的代谢实在太低了， 就是肌肉含量不够。 对，肌肉含量太低了，所以一吃就很容易胖。 就各位如果有机会的话，其实像有一些体检的机构也是有那种就是体质的检测仪的，可以测出你现在基础代谢是多少。我承认有人天生就是高代谢人群，就他躺着不动，他就代谢依然也比咱们哼哧哼哧跑一公里可能还要更高一些代谢，但是这是少部分的， 少部分， 就你必须要了解自己。如果你像看青子一样是那种一周就可以胖10斤的人，那对不起了，你一定不是那个高代谢人群。 通过运动也可以来改善提高代谢， 对， 而且他刚刚后面还说 他两天 已经两天没吃饭了， 对， 这一点也很值得吐槽哦，因为两天不吃饭的话，虽然体重会下降，但是 掉的全是水分， 对，都是水分，而且代谢还是会贬低。两天不吃饭，如果体重往下掉，一定掉的是水分，不是脂肪。 对，嗯，所以这也是减肥当中的一个误区。如果各位想要获得更加健康合理的减肥方式的话，也请关注每周二下午5点到7点的潮流梦工厂。 哎，这个广告做得好， 无缝衔接。接下来潮流风向标，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五一小长假刚过，可能我们的网友啊、受众啊。有一些孝顺的儿子女儿又陪着父母一起外出，对不对？ 嗯， 陪爸妈出去呢就要给他们当摄影师。爸爸们还好，爸爸们可能会比较羞涩，妈妈们其实还都挺爱拍照的， 而且都是戏精。哎，像我妈就很喜欢在头上缠绕一些那种非常花的丝巾， 而且他们有的时候那种丝巾 你能 get 到我说的那 种， 对，不是咱们的这种丝巾， 咱们这种丝巾也有了 啊，也有， 但是颜色会很奇怪。总之就是同样的东西用在他们身上， 有点说不上来的一种微妙的感觉， 就是他们像是行走的调色盘。可以大家看一段，你们还记不记得前段时间那个戏精牡丹模仿妈妈们拍照的 pose？ 哦，好想看， 给你们 回放一下。好， 哎，不好意思，等一下还没有拍完呢，快，给咱妈妈的道具拿过来，马上，快点拍，别人还有拍的吹起来了都。小风吹起来，吹起来，好不好看？不要推嘛，这公共场合人人都可以用的哈。我没有拍完，你就稍微等一下，好不好了？我们代替来的哈。 所以就是，我觉得就是因为父辈母辈们最近有很多公号在写这样的文章，说为什么妈妈们那么喜欢丝巾。当然那个年代50-60年代的时候，欧美的一些明星们开始使用丝巾，然后他们把他们用得非常的好看。但是呢，到了那个时候咱们还没有那么开放嘛，结果传到咱们国内之后呢，好像对于丝巾就是一个他们丢失的美好年华的一个象征。所以在他们现在这样一个生活已经足够富足的年代当中，他们要把它重新捡起来，但用的方式好像有点用力过猛， 太猛了呀。 所以就会出现类似于咱们之前我的前半生当中那个叫 罗子 薛珍珠，对，他妈妈叫薛珍珠女士，薛珍珠女士这样的，你看这种丝巾的戴法，就是你觉得说，哎，丝巾这个东西真的是我们年轻人可以去 hold 住去使用的吗？ 而且他身上的单品都还不错， 因为抢的是女儿的， 单拎出来都是好，但是挂在他身上就很奇怪。 所以不是东西的问题，而是 你佩戴方式的问题。 对，你搭配是有问题的。所以其实丝巾现如今在我们年轻人的手中也依然可以变换出不同的花样。而且它不仅可以变换花样，还可以帮你提升整个人的一个 level。 是的， 有一句话那么说，说如果你是一个爱丝巾会用丝巾的女生的话，你一定是一个离优雅不远的人，而且你不是那种随随便便把时髦挂在嘴上的人。 你的意思是我随随便便把时髦挂在嘴上，并且离优雅还很远。 就好像广告期间了，咱俩可以打一架。 好，我们要去打一架喽！ 欢迎各位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微信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今天现场教大家怎么来使用不同规格的丝巾，搭配在什么样的一些部位，可以让你整个人的 look 看起来都会更加高级和优雅。 很期待， 很期待吧？但是我要先讲一下，说像以前的这种戴法，我觉得是就是要分人，像 刚刚那张照片很好看呀，我觉得 是很好看，但是我们一会儿可以拿你做示范一下，如果你蒙在头上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你很过分， 期待吗？ 先打一架再说吧。 50-60年代你看女明星都是这样的，这样绑，这样绑，这样绑，对不对？这样绑是现在的方式， 好看，好看， 对吧？我们要做的是后者，前者的话真的太有年代感了。 但是如果要是去参加一类什么复古 party 之类的也是 OK 了， 感觉就是围不好，像50-60年代女明星那样围不好就很像。 我一会儿就要挑战，我就要围一围， 还像狼外婆。我要给你挑一个大红色的。 可以啊。 新浪微博活力982，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欢迎各位马上回来跟我们一起学丝巾的各种打开方式， 不要走开哟。 心情哦，我的泪滴，你喜欢有小情绪。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潮流梦工厂，我是袁一， 我是希望可以通过今天这期节目能够变得优雅一点的小雨。 今天我们来教大家系丝巾哈，丝巾点缀起来呢，如果点缀的好的话，真的是离优雅就不远了。但是很多受众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担忧，就是说丝巾怎么样可以抛弃跟上一辈之间的那种年代感。 我明白。 以及还有一些人会觉得说，一系丝巾别人就叫我空姐。你有过这样的担忧吗？就我曾经有过，就是我其实有很多的机会，就是生日的时候朋友有送给我丝巾，很漂亮的一些颜色很丰富的丝巾，然后我也有尝试过系，但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去钻研这方面的东西。那我不会系呀，最简单的对折，把方的丝巾对折变成一个角，然后围在，好吧，给大家展示一下。我相信这种技法是很多人第一次触碰到丝巾的时候会使用到的一个方式，因为我感觉我刚才讲的时候 就是最简单的那种， 不太明白我在说什么。 对，这是一张方的丝巾，就这种大小会比较普遍一些，然后很多人基本上都会 对折一下， 对，对角线这样折一下。然后各位听起来的朋友们可以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微信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来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然后变成这样的一个三角形的方巾，然后这样围在前头。 哦，真的很像空姐。 对，就是这样子。但是其实这样的一个技法是合理的，就是这样的技法现在依然留存在很多的欧美的大街上， 其实不难看了。 在街拍的时候你们是经常可以看到的，不相信的话我可以给你们找图片，就是它如果搭配的服装正确的话，你是可以产生一种雅痞的感觉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好像亚洲人系起来就没有那么的合理， 还是因为这种技法会比较挑丝巾上的图案或者是颜色。 有可能，你看，我给大家看一些图片，像这位，他们在这么系的时候，你好像觉得没有什么问题，是不是？ 我发现了，他们刚刚这张图片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穿的都比较朴素，然后用一个颜色比较亮的丝巾来进行点缀。 可是我是都是穿白 T 恤的时候才会敢围这样的一根丝巾。所以总之吧，这是我很多人大部分一开始会选择丝巾的技法，然后被很多人吐槽说，哎呀，很像空姐之后，可能很多人觉得可能我跟丝巾就是无缘，我的气质可能就是不适合丝巾吧。那怎么样能够让你作为一个喜爱丝巾的人依然可以觉得丝巾没有那么难搞定？我觉得可以先不要从自己的脖子上开始。如果你还没有太多， 从头上开始吗？ 我觉得头上也是一个可以稍稍往后挪一挪的一个步骤。我觉得还是先从包开始。 对，包上是很安全的。 对，包上非常安全。具体详情呢，大家也可以关注4月25号我们那一期的节目。当然了，如果各位不愿意去找的话，我们可以通过回顾一下那一期节目的一些照片，就是我们在包包上面系了丝巾，然后有一个前后对比图， 改变还是非常大的哟。 对，给大家看一下。比如说这只手拿包，在没有系丝巾之前是这样子的，系上了丝巾以后就变成了这样子， 就像一个礼物盒子呀， 整个就变化了。然后这只的 boy 本来是这样的，就很经典， 但稍微有点死板，系上丝巾之后整个焕然一新。 这只包包本来被人诟病，虽然系上了以后依然被人诟病， 我现在依然记得那天的嘉宾对这一只包的那种表情和神情，你知道吗？ 一言难尽， 历历在目呀。 所以其实包包是跟丝巾就是天生的绝配。很多几乎每一款包不带挑的都可以配丝巾，但什么样的包搭丝巾的时候效果会更好？比如说这种今年很流行的 PVC 的材质就很适合搭丝巾。今天因为我拿着它装了全部的丝巾， 太适合了，我觉得 PVC 这种材质。 对，那大家可以就是最简单的在这个绑手上面来系一下丝巾。技法其实， 但你知道吗，就连这种现在这只包上绑的这个算是最简单的技法，对不对？ 最简单。 可是我这样看起来都觉得有点 就 这样怎么系的， 手把手教给大家系一下，怎么样能够比较好的固定住。其实有的时候呢，丝巾也分材质，它里面桑蚕丝的含量会决定它顺滑的程度。 顺滑程度跟绑出来的效果也会有关系吗？ 跟持久度有关系。如果它太顺滑的话，因为这根丝巾其实很便宜，大概也就是几十块钱，看不出来是不是？ 完全看 不 出来。 桑蚕丝的，就如果你摸的话， 摸一下吗？ 摸出来，跟桑蚕丝的比就能明显的比出区别来。但是我觉得像这种小配饰，这根是纯桑蚕丝，可以摸一下，质地是不一样的。 确实，这也不是几十块钱呀。 是，就是像这种本来包上的，如果你觉得太贵的丝巾会心疼的话，你就可以选择这种很便宜的，某网上有很多。 哎，你会不会在包上，比如说你绑上去了一根之后，过一段时间你想换一根，你会勤换吗？ 会会会，而且丝巾，像这种丝巾你就可以下水洗，像这种丝巾你不能下水洗。首先在，这个拎手的这一端留出一截来，然后就像打最普通的结儿一样，系一个结儿给它固定住。 哦，系一下就可以了。 对，系一下就可以了，这样固定住。然后呢，把这个短的这一头给它留出来。于是你就一圈一圈的缠就可以了。缠的时候注意，先把这个刚才打结 要压住吗？把那个结儿， 对，给它包裹进去，给它盖进去， 不然会翘起来， 就看不出来，就会比较好看一些，就比较平整一些。然后就这样一圈一圈的往上绕就可以了。 啊，绕完了之后，在尾部再打一个同样的结儿就可以了。 在尾部的时候，对，我们这样 哦，很好，哦。这样看起来确实不难， 对，非常不难啊。然后在这边的时候，你就可以画一个圈，这边留一个圈，把这个头塞到这个圈里面就可以了。然后系紧，然后把这个头放到前面去，这样两端就都有头。 So easy 啊 ，so easy， 难不倒我呀。 你可以拿你的包做一个示范，这只包就可以系。 好， 像这样的两拎兜的这种的包呢，你就可以选择只系其中的一端，因为如果你把它们系在一起，可能你放东西什么的就不是很方便。咱们先把里面的另外两只包拿出来，这个我们真带了很多套。 是的， 你可以挑选一根你觉得比较适合你这个包的颜色的丝巾。像这种绑法，我们会建议大家选购这种窄的丝巾，基本上这个宽度是在5公分左右，7-8公分的宽度。然后长度呢，它有90的，有100的，有180的，各种各样的长度。如果是180的那种长丝巾的话，系这样的短的带子你可能觉得太长了，那你在末端可以系一个蝴蝶结，或者是你把丝巾对折然后来系都可以。 OK， 你要选一根吗？我把这些细的都给你， 我就想让你手上那根。哎， 这根吗？ 对，因为我觉得它们颜色还挺搭的， 可是我觉得不够亮。哎，像你这种沙滩包就应该系一个非常亮的丝巾才对。 即将变得很优雅的我非常开心，那你可以来帮这个包选一个。 我觉得这个就可以，这个可以的。 这个长度会不会不够？ 对，有点短。 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或者是在新浪微博上面找到活力982来关注一下。现在我跟袁一两个人正在，是他在教我啦，我正在现场很用心的在学。 就是我们拿小雨当做一个最低基准线，他如果学会了，你们还没有学会的就太不应该 了。对，因为之前在节目里面他教过我系各种大衣的结儿啊什么的，发现我在这方面完全是一窍不通。 但是其实只是因为没有钻研，如果钻研的话，而且遇到像我这样的好老师的话，其实 这样是对的吗？老师 其实是对的，对，非常棒哦。 哇，已经成功了吗？ 好的开头是成功的一半，不要太过焦急哦。 让我想起了某一年很火的小的时候那款游戏里面的主角孙小美，你记得吗？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 好啊，我是00后，我也没有玩过这样的游戏。 我不信。 大家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来关注我们今天教大家怎么来系丝巾。现在呢是处在一个最保险的状态，就是给你的包包系上丝巾。包包系丝巾的方法有很多，看学习那一个技法的同时呢，我们也可以拿另外的包包来做一个。 糟糕糟糕，老师告急告急，长度不够。 咱们上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还好这根丝带我有两根也不一样，就可以给它接上。 那接上的时候中间这头怎么办？ 我建议会把两头系一个结儿会更固定。对， 什么叫两头系一个结儿？ 这个的头和这根新的头系上一 起。哦，你真的很聪明。哎， 对，也就还好吧，一般聪明吧。来，接下来我们给这只牛仔包，已经很漂亮了本身，如果能够系上一个结儿的话，你就不容易撞包了呀，因为毕竟也有可能有别人会有这只包，对不对？ 是的。 那这个时候呢，我会建议这种链条，因为它是可以长肩带背，也可以对折链条变成短肩带背的，所以我不建议全程给它绕上，这样可能会影响你的背法。 老师，我来提问了，就是我为什么没有办法把他们两根带子系成一个结？ 是系不住吗？ 对，会系不住。 因为你要系一个死结啊。 好奇你是怎么系的？ 我已经尝试了各种办法，但是记不住哎。 不可能、啊、 哦，绑两下就可以系上了吗？ 你听说过死结这个说法吗？好，我们接下来给这个包，我会建议如果在它的末端系一根类似蝴蝶结的东西的话，那就可以寻找、 这个包就不用把它那个带子完全缠住，对不对？你手上那一只。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缠住的话可能会影响它的使用。哇，直播间两个女生在这边系这个，感觉也是挺奇妙的。 很开，像在做什么，很认真的在做那种手工啊、手工艺之类的。 你会觉得这样搭好看吗？这只牛仔包配这个，颜色会很俏。 我觉得丑爆了也。 我只是想要凸显一下颜色的不一样。我发现你是喜欢那种颜色比较靠近的搭在一起。 对，但其实这也证明了我这样做会有点无聊哎。 就是比较稳妥， 太保守了。 对， 在选择很多东西上我都很保守。 按理说牛仔布其实是很百搭的，我竟然没有挑出一根，那就用这根红的咯。 这根红的很好看。 好吧，因为包是你的，所以得听你的。这个很简单，我觉得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在链条的这一端给它系上一个好看的蝴蝶结就可以了。蝴蝶结要系得好看其实也是需要练一下的，两端一定要一样长，先把它固定住，一个结固定住以后，然后把它对折起来，两边都一样长。打结是一个过程，最后整理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 真的是一个心灵手巧的女孩子。 你们信不信我现在记完以后一会儿让小雨的重新记一遍，可能效果会不一样。 你凭什么看不起我？ 我 哇， 你现在 这样真的很好看哎！ 现在就要挑战是不是？ 我现在就要挑战。 好好， 等一下，我这只系完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看起来和原一系的根本就不一样，有点奇怪。 要给我帮你重新弄一下吗？你知道为什么？ 满分十分，你给我打几分？ 七分吧，我觉得及格了，及格还多一分。嗯，我觉得只要把后面新接的这一根重新的整理一下就可以了。没关系，你可以系那一只，你可以把那个结重新打一下，以证明你已经学会了。 太简单了，难不倒我。 我也相信是这样。如果你用两根一样的丝巾，或者甚至是你用了两根拼色的丝巾结合的绑在一只包上的话，它们打结的部分一定要给它藏起来。 要把它盖住， 对 不 对, 对？ 要不然就会很明显，也不太好看。其实方法跟刚才开头的时候盖住那个结的方法是一样的，就给它缠起来就好了。这样子整体的效果看上去会平整很多。新浪微博可以找到活力982，微信的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各位可以来跟着我们一起现场手把手的教你怎么来系丝巾。现在还只是在最初级最保险的部分，怎么样给自己的包包系上好看的丝巾。你看这样把那个头藏起来以后就看不出来了，这样拎这只包就会好看很多。 很好看哎，而且系一边的话也不会觉得那么单调。 就是假设大家不认识这个包的 logo 的话，就是你背上街，就是父辈母辈他们可能认为你只是背了一个 篮子，对。 但你系上丝巾以后整个的高级感就出来了。 所以这只包你觉得在平时生活中是可以背出去的吗？ 夏天完全没问题啊。 系好了哟，我自认为还不错。 还不错， 你感受一下。 确实还不错， 耶、 这一课上也是完全可以过关的。你看小雨系的蝴蝶结，这只包这样背起来就会与众不同一些了。大家也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丝巾。总之包包的系法呢有很多种，大家可以开创自己的创意，在这儿就不多说了。 所以今天如果大家收听收看我们节目，对丝巾开始感兴趣，想给自己的包包焕然一新的话，原因是要负责报销一部分钱的吗？ 我当然不会，大家可以来买我的丝巾。就是我们刚刚讲了，包包是最先对于丝巾的一个入门的好方式。那既然你已经给包包绑了丝巾，你就会有很多这样的细长丝巾。 是的。 接下来我觉得会比较保险的一个方式是系在手腕上。 系在手腕上。 所以这样的话，你又可以给包系，又可以给手腕系，通常都是用这样一款丝巾就可以搞定了。 嗯哼。 像这样的一款丝巾，我可以借小雨的手腕用一下。 可以啊。 像这种系胳膊的姑娘就最适合系丝巾了。 你觉得系在手腕上把丝巾系上去的话，对穿衣服的风格会有要求吗？ 没有，我觉得夏天这种白 T 恤就完全没有问题。啊，你手太细了，我的天哪。 戴手腕上系丝巾也是你最近才 get 到的吗？ 对。OK 了， 哦，看起来还挺简单的。 那你学会了吗？ 我没有学会，我没有学会， 因为我是因为你知道每个人的手腕的粗细不一样，以及这个丝巾的长度也不一样，所以系法可能会稍微有一些不一样。大家要根据自己手里的丝巾和你手腕的粗细程度来稍微灵活的贯通一下。我来跟大家讲一下一个最基本的系法，这个节叫蜻蜓节。 哦， 怎么系呢？就是把这样的一根细丝巾对折，对折之后呢缠在手腕上。因为小雨的手实在是太细了，系一圈不够，所以我要再绕上来一圈，所以它对折的部分是有一个孔的，而这边 穿进去 是有两个头的，把其中一个头穿到这个孔里面，哎，给它兜起来，再跟另外一个 打一个结儿， 打一个结儿 ，OK 了， 哦， 大功告成， 看 就是这么简单， 我感觉我学会了。 啊，那你给我记。 好呀，我给你记一下。 尴尬的是我的手腕记不了两圈。好，我们要来现场验证一下小雨是不是学会。 大家如果正在收听收看的话，也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来学一下，因为我也不一定能够记成功。现在我要在袁一的手腕上绕一圈，哎，这样就放下去可以吗 ？No， 啊，头一会儿留下来要用的。哎，你知道这一点就特别像我小的时候去菜市场买，就是或者是路边小摊买那个东西，然后那个小贩他给你系那个塑料袋的孔，就系得特别快，然后系这个结还特别结实，你回去解开以后你就不会再系了， 怎么也系不上了， 对，就是那种感觉，看上去很简单很顺手，但就是不会。 哎呀，我相信啊，肯定有很多朋友跟我一样没有学会。 对，这样是对的， 对对， 这样是对的， 这样对的吗？ 对，你要有自信。对， 哦， 是对的， 你绑了两圈哦，你的手腕很细哦， 但是马上就要打不了结了。 然后现在我要把这个蓝色的从这边 OK 穿进去。 嗯哼， 为什么感觉我系上了之后就整个感觉变得很， 我建议你用绿的缠进去，对，因为绿的头更长一些，对，这样可以打出来结两边是一样的，对，很棒啊，很优秀，他学会了。 哇，我离优雅的女人又进了一步， 非常棒耶、yeah ！就是，所以当你穿了白 T 恤，你绑一根这样的丝带的时候，你走在路上都觉得啊、嗯，整个人就 你可以站起来给大家看一下你现在整体的 look。 可以大家看一下，嗯，对对对， 因为袁一今天穿的本身也是一个很好看简约的一个白色的连衣裙， 对， 然后他现在搭配了这样的一个， 然后你再背上这样的一个手包，然后觉得简直炫爆了， 时髦感一下就提升了好几个档次。 对，而且这种时髦感不是说你的街头范儿，或者说你穿了某一个爆款然后还会担心撞衫之类的， 我觉得是很独一无二的自己的风格，因为每一个人选用的丝巾花色呀什么都不一样，可能系的方式也不一样， 对， 所以系在你的手上就是你本人的 style、嗯、很好。 蜻蜓结是一个很简单的方式，然后呢 我已经看不上这种简单的结了，能不能来点复杂的？ 我接下来要先说一个更简单的，因为我们要考虑到有一些朋友的手腕如果没有那么纤细，或者说你手头的丝巾相对比较短的话，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嗯、接下来我就要用到生活中经常常见的一个小的工具，就是戒指。女孩大多都会戴戒指， 嗯， 因为其实我印象当中妈妈辈儿是会买丝巾扣的， 嗯，是的， 就是每一个丝巾扣上面都带了非常非常多的锆石或者是玻璃，然后 bling bling 的， 会有点浮夸，看起来 做成圆圈的形状，还要夹呀什么的，总之你一旦带了丝巾还用了丝巾扣的话，你可能就是60年代以前的人了，所以这个时候拿戒指来当丝巾扣就会变得比较时尚一些。 对， 那我们为了证明说这个长度，假装我们用这根稍微长一点的吧，假设你手头的丝巾是一根比较短的丝巾，没有办法像我们刚才那样系成蜻蜓结的话，也可以直接在手上缠绕一圈，然后解下你手头有的戒指，给它当成丝巾扣。 哦，就这么简单吗？ 就这么简单，就可以。 但是这样的话会不会不太好固定住？ 很好固定住，就看你这个戒指的环的大小了，就可以啦。 哇， 是不是很好看？ 很好看， 而且你的戒指也会在其中提到一个点睛之笔的作用。 确实我刚刚感受了一下，不会有松垮掉的感觉。 对，完全不会，因为它的那个布的材质和金属是完全 还是很贴合 的。对对对对对。这是我们拿一根比较长的丝巾来这样做一个假设，看你手头的丝巾。 像这种技法是不是只能用这种长的丝巾？ 短丝巾也可以，短丝巾的话只不过揪出来的这个头就会比较稀疏一些，你看把这两个头去掉，就只有这两个头，也是好看的。对， 好看哟。 丝巾其实很不挑人，也很不挑方式。另外呢，如果你觉得手腕上面不足为奇，任何一个胖瘦都可以去 hold 住，你就要展示自己纤细的小腿的话， 可以系在腿上， 就脚腕上也可以。但是呢，我只建议像小雨这种拥有1.8米大长腿的女生去尝试， 不然的话会显得线条 会有一点问题。 但如果只系一只腿， 当然只系一条腿， 不能系 两 条 腿，可能是哪吒卡着风火轮。对，如果系的话千万记住一定只系一条腿，而且各位要记住的是，不一定说你一定要穿那种短的牛仔裤才可以系这样的丝巾，如果你穿9分的， 我以为只有短的才能系。 我可以 比如说像我今天穿的长裤也可以系吗？ 完全可以啊，因为你腿足够细啊，如果你足够细的话其实就有很多很多选择余地。我在这儿可以先行给大家看几张照片。 好， 是模特的一些示范图，我觉得各位是可以参考一下的。来，我们看一下这张，看到吧，这位女生穿的其实就是 竟然很好看， 对，长款的牛仔裤， 而且看起来系的方法 外面也是合适的， 也不复杂。 对，其实它这个系的方法是一种特别简单的平结的系法，我一会儿也可以跟大家来说一下。你看 平结的系法，也许我就可以现场教给你们哦。 穿裙子也是可以去 hold 住的。总之，系在脚腕上，只要你的脚脖子足够细，腿长的比例还不错的话，是可以去挑战一下的。那因为这个时段还有3分钟，我们可能要稍事休息一下。各位可以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微信的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稍后还会教给大家更多系丝巾的小窍门。我们也来用广告的间隙呢，来研究一下腿上怎么系可以把你的比例弄得更好看。 是的，我们两个人在直播间里面讨论一下， 稍后继续回来， 一会儿见哦。

感觉你拎着这个竹篮子可以化缘，生活过不下去了，就是挨家挨户敲门说给我赏点吃， 给我口饭吃吧。 好啦，这不是我们想要的丝巾的装饰的效果。而此时此刻呢，我们两个人其实已经把丝巾装上了小心机了，在我们身体的某一个部位已经装饰上了这一款非常非常好用的窄丝巾了， 很时尚哦。 到现在为止，好像我们都在翻小丝巾的牌哈，窄丝巾的牌，到底装上这么多宽丝巾，是不是就没有用武之地了呢？绝对不是的。现在这样，我们先来轮流 好 走秀一下，展示一下，把窄丝巾绑在脚腕上。像我们两个身高差异将接近20公分的女生，就是效果会有什么样的差异哈？看一看小雨这边， 哎，好像看不太， 哎，这个可以 ，OK， 看不太到耶。 我觉得你可以坐在椅子上，然后摆一个 pose， 然后让我们给你一个近景。对，对对对，那你可以把腿抬起来之类的。 看到吗？ 对对对，然后你可以侧面侧过来，侧过身来。对对对对。就是她这种腿细又直又长的女孩子，穿这种长的牛仔裤，然后即使是平底鞋，也可以用丝巾来展现出不一样的这种特点，完全是 OK 的，没有问题。 所以平底鞋不会觉得有点拉低线条吗？ 平底鞋条件就是你的腿要足够长，但如果你像我这样普通身高的女生，你也想要挑战这样的一款小单品的话，小雨你可以先回来， 好， 可以选择在穿高跟鞋的时候给自己绑一根小丝巾。 而且穿上高跟鞋之后会感觉鞋子都变得不一样了耶。现在我们还是把镜头给到袁一， 你能看见吗？ 能看到，很好看哎，而且会有一种两只鞋是不对称的那种美。 对，所以之后保暖的时候就不一样了。 完全没有，就是我们刚刚担心的那样，比如说穿上这个鞋之后系上了这根丝带会显得腿短，根本没有，只要你记住只绑一只腿就好。 对对对，不要绑两只腿就好。 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微信的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来关注我们今天教大家绑丝巾的这样的一个环节。其实绑法呢，刚才我们有在手腕上教过大家系蜻蜓结。蜻蜓结是一看上去层次很丰富的一种系法， 我已经学会了。 其实更简单的是，你可以把胳膊再借我用一下。 可以。 手腕和脚腕都可以使用这样的方式，就是拿一根这样的丝巾。哎，请给我们近景。OK。对，这样。也是跟绑包一样，留一根头，留一个短头，这根长头呢把它盖住，绕你能够绕的圈数，然后两头系上一个结，但是这样肯定会松，对不对？所以我们要记住系平结。怎么样能够让你的结变成平结？一定要记住的是，刚才你要记得是绿的这头从蓝的这头上面给绑下去的，那你第二遍的时候依然还要用绿的这头从蓝的这头上头给 哦，这样才可以够平， 这样才是平结。如果不这样系的话，你换一头，蓝的在上，绿的在下，就变成这样，就很好看。哦，对，效果会差很多。所以腿上和胳膊上都可以采用平结的技法，但是蜻蜓结会显得更加有层次一些。 看起来蜻蜓结是很复杂的，但是其实没有那么难。 对，好，接下来我们要升级一下，把丝巾开始往脖子上戴了。大家最开始的时候对于丝巾的概念都是在脖子上的，那脖子上要怎么去系呢？我们就要去翻一些方形的丝巾的牌子了， 稍微大一些的丝巾。 对， 要上场了。 对对对对对，像这样的丝巾其实完全是可以系出和窄丝巾一样的效果的，前提就在于在系之前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一步是大家所忽略的，就是把它折起来。首先第一折呢， 把它折得很细吗？ 对，折得很细。首先第一折也是这样，对折，对角线对折，然后把它放平，把这个对角线的这个尖尖角折到这边的长边上对齐。接下来你要给这个丝巾找一根中线，把两端都往中线去靠拢，这么去对折。我们要把这个，需要把镜头可以给到，对， 哎，这样子清晰多了。 你看，刚才是把这个对角线的头放到这边的长边上了，我们现在要往中线去靠拢。好，两边都靠拢了，靠拢了以后再对折。 身上它就变成一根窄丝巾了。 那我不懂，这样的话直接拿一根窄丝巾不行吗？ 不，它会和一根单独的窄丝巾系出来的层次， 它的层次感会更丰富。 对对对， 明白。 所以接下来首先教大家的系的一个在脖子上不会老土的一个系法，就是把丝巾当做 choker 来系。当你把它叠成这样以后， 听起来很不错。 因为现在金属 choker 其实已经有点过时了嘛，在中间打一个结，好，给它系上， 把固定住，固定成一个比较窄的丝巾的形状， 就是一个结儿，这个结儿要当做 choker 来用的。而接下来我们要看到我给小雨戴上， 好， 对， 把头发撩起来， 嗯， 只是在后面绑了一下吗？ 对，好，这个 choker 的结就会留在，给小雨一个近景，留在前头会有一个结，看到了吗？你也可以把这个结放到边上，也是好看的。 哦，是好看的， 非常漂亮，对， 是时髦的。 所以跟我刚才就是我所说的什么硬要去靠雅痞那样的方式，同样是一根丝巾，不是颜色的问题，是技法的问题。 对， 你可以把它放到侧面，侧面的话这个结儿也可以留下， 哎， 后面的那两个小尾巴也可以露在外面。 你可不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后面的那个结儿是怎么处理的？ 后面依然还是平结。 哦，就很简单， 就只要用平结把它固定住就可以了。如果你看这是放在前面的效果， 嗯， 如果你放在侧面的话，记住不要两边都放在前面，一前一后就会很好看。 我明白了，如果两边都放在前面的话会有点像空姐。 对， 但这样的话就是很 OK。 对对对 对， 对， 所以还是系的方法的问题。 对对对对对 对， 对，当然还有一种方式，如果你觉得说这么系夏天像北京今天这样的温度是不是会太热了，那还有一个你也可以找这种真的是细长细长的丝巾，你在你的脖子上直接固定一个结就可以了。 哦， 其实我还 很帅气，这样就有点像男生的那种 小领带， 小领带的意思。 对， 对， 对， 对，但是我会建议你把前面一根放在前面，然后后面一根放到后面去。 可是你没有办法固定住它，哎。 对，如果北京风很大，你就凹造型是可以，但是如果像北京这种风的话，它随时会被吹过来。嗯、所以其实像这样的扣，你也可以选择用袖扣， 把它固定， 丝巾扣或者是戒指。哎、嗯，我刚刚啊，这戒指在我手上。你也可以选择这样的一个很简单的这么一个扣。 嗯哼。 这个两端 把它固定住嘛， 对对对对，这样就可以方便你去给它做一个长度的，你也可以直接放在胸前。 我喜欢这种系法， 就是很帅气，是不是？ 或 者你也可以把它系到最顶端，然后有很多种系法，把后面一根甩过去，这样就会稍微固定的好一些。 嗯， 嗯，或者反正嘛，就是可以开创你的各种巧思， 很好。 以及还有像这种的，我们脖子上还没有说完哈。其实像这种的长丝巾，还可以系在腰间， 啊，可以系在腰上。 哎，我说了那么多，还没有检测你学没学会，对不对？腰上的咱们下一步再说，忘了这一点，包教包会的这一点。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考验一下小雨是不是能够学会系在脖子上的这两招， 并难不倒的，难不倒我。 我很期待，拭目以待。 因为 你把它解开，然后从第一步开始。 因为我只是被原衣系到脖子上，把这个丝巾、嗯，但是我并没有看 到后面就是平结。 那我现在来给你系喽。 我先把它解开，从最开始叠开始。小雨的眼神出卖了他。你相信自己，一定可以的。 怎么可以这样？ 相信自己，绝对可以的。 我可以的， 可以的，你可以的。 所以现在呢，我就要把这一个。颜色比较艳丽的丝巾， 把那个话筒稍微挪开一点。对，找到新浪微博的活力九八二微信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大家可以跟着小雨一起来再复习一遍整个的流程。这样的一块方的丝巾，最开始要怎么叠才能够叠出最时髦的效果， 难不倒我哟。现在呢我就要开始了，我们现在把这个方形的丝巾对折成了一个三角形，接下来呢就要把上面的这一个角和下面的对齐。 对， 对齐了之后呢，要把两边把它折中都折成一个长条形状的，这边折好，这边也折好了。 感觉马上就要成功了。现在呢，要把它彻底。 等一下，等一下，让我看一眼。啊，对对对对对，我还真有点不放心。 接下来呢，就是要在中间，因为现在我面对着上把它固定住，所以要打一个结儿。 这个结儿关键是系在脖子上，也是一个点睛之笔。我很期待你最后的效果了，你可以来给我绑哦。 现在呢，我已经绑好了一个结了，请老师检查一下。 非常棒，你可以把那个结的打得稍微小一点，对，再紧一点，对，拽紧，对对对对对，不用担心伤害丝巾。 现在呢，我已经算是成功了。哎，这两边没有必要，就是长短 最好是能够一样，但是没有不一样也没关系了，你可以通过最后系这个平结的时候也可以去调整一下。 好， 好期待我的学生给我带来的第一件作品会给我增色很多吗？各位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九八二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感觉真的我以前亏待了大家，在系的时候一定要记住啊，左边右边的就是宽窄度一定要再去把它把握一下，一定要一样的宽窄度才行 啊。 很好，如果结在前面的话，后面的这个尾巴就可以藏起来了。很好，不错，恭喜你。 所以满分十分的话可以给我打几分？ 可以打八分。哎， 那少你两分在哪里？ 就是你这两边整理的不是很一边 哦，就是最好还是要对称比较好。 对对对对对，但是这样看起来乍一看还是很不错。 嗯， 非常棒。 耶， 鼓掌鼓掌，鼓励鼓励鼓励鼓励。 我希望大家也可以跟着我们的视频直播来跟我们一起学习一下。 对，其实这个叫 choker 结，我愿意称它为 choker 结。接下来在脖子上依然还可以变化出很多的花样，比如说刚才我们最开始跟大家讲到的蜻蜓结，其实在脖子上也可以有很好的效果。但是因为其实这根丝巾它的材质我觉得稍微有点蓬蓬，我接下来想要选一个它更服帖的丝巾的材质。哇，这个好大呀， 这个有点大了。 尝试一下这种大的能不能够寄出好的效果。最开始的准备工作依然还是一样的， 把它对折。 对，用对折的方式把它从一块非常难搞定的方巾变成一个很友好的小窄巾。这个翠绿大家真的很夏天，如果你手头有类似颜色的丝巾的话，千万不要放过它。 只要找对了正确的方法，这样翠绿色的丝巾也是可以寄出很时尚的感觉。 我给大家一个小的妙招吧，就是如果你看啊，这根丝巾现在这么对折以后依然显得还是有点宽，你可以再次往中间对折。 哦， 对折到你然后再给它合上，对折到你满意的宽度，你看， 对， 现在变成这样的宽度了，就非常棒，对不对？好，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系一个兔子扣吧。感觉我是信手拈来。 现在又要来拿我当模特了吗？ 对。你可以把头发撩起来。 好。 这个如果拿这种宽的方的巾来折成细丝巾的话，在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你在每一步的时候都要保证它的宽度。 从画面上看，感觉咱们俩关系不太好， 感觉我勒死你是吗？对，把你看绕脖子一圈以后，把绳的一头从这个固定的这个圈里面塞进去， 绕了一圈，只绕了一圈是吗？ 对，而这边呢会多出来一个环，给它拎出一个环来，然后再把另外一端从这个环里给它系进去，然后系紧就可以了。 哦， 很简单，这个绿太好看了，很显白，但是本来就很白，显得更白了。然后你可以把它稍微转的边上一点，因为如果两还是那个原则，两条腿都在那边的话，会显得很像空姐。如果你前后稍微错开一点的话，就没有那么显。 那万一空姐们看了我们这期节目，觉得咱们技法太好看了， 然后空姐们都学会了是吗？ 那也很好呀。 这是一根很宽很宽的方巾，如果大家觉得说啊，这样的方巾我系在脖子上不一定会有小雨的效果的话，那建议大家可以选这样的丝巾，因为这个叫做兔子扣的这样的一个系法确实相对有点困难。 为什么叫兔子扣？是因为两边的那个搭在你像兔耳朵吗？ 小耳朵。 哦， 对，你看我再来给大家系一遍，这样在脖子上绕一圈，把其中的一端从这个地方塞进去啊，长的和短的系一下效果完全不一样。然后这边呢会有一个孔，把另外一端从这个孔 穿过去， 然后系上就好了。可是你看，这是一根非常非常细长的丝巾。 哦，你刚刚只是这样系的吗？ 对，只是这样系，你可以就这样松散在这里，因为这是一根长丝巾嘛。你也可以继续在这里，比如说打一个结， 蝴蝶结也可以吗？ 对对 对， 对，也可以。我不知道系完蝴蝶结会是个什么样的效果，不好看请不要吐槽。会很像一个礼物吗？ 会很像礼物，很可爱。 就是，如果你是穿一些就是吊带就背带裙之类的，可以把这边系成这样的蝴蝶结。 或者是如果要是穿那种露肩膀一字肩的衣服，也可以这样系。 对对对，它不嫌复杂 对 吗？其实这样散下来也是好看。 嗯， 对。但像这样的方丝巾，如果你把它系成细丝巾的方法的话，可能还是用相对简单一点的结的方法会比较容易搭配一些，因为不太挑脖子，像小雨这种细长的脖子才可以 hold 住。我们接下来试一下这条吧，这条是一个长方形的丝巾。其实说实话，这条丝巾我买来以后也没有怎么系。 这条丝巾我觉得稍微有点不好驾驭， 很难系，因为 对 你向来就只能这样系。可是这样系真的就是比较妈妈。 嗯， 对，那我们就可以用到刚才讲到的，首先是戒指。如果你直接在这儿固定住一个东西的话，其实就会稍微好一些。 嗯， 但是如果你觉得还是不够满意的话，我们来尝试一下平结。我觉得最好的方法就是当你什么都不会的时候，你就用平结来解决一切问题。你可以把它系稍微松散一点，然后挂在脖子这边。好像还是不行， 还是不行， 是不好看。 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我也在努力的 思考。我们把这个长方形的丝巾戴到头上，可能会好很多。 真的吗？ 真的呀。你想尝试吧，还是拿我自己当模特？ 我尝试吧。 好好好， 我来自告奋勇，因为我知道看出你的表情非常不想尝试。 不不不， 而且因为 对 没有，因为我觉得原因是短头发，可能我头发稍微长一点点，会比完全的短头发要好一些，系这条丝巾。不然的话，因为头发会把那个丝巾会把你的头发给盖住。 因为丝巾这个东西呢，如果拿丝巾来当头巾的话， 可以变成发带，对吗？ 对，变成发带。然后我会想说，这根丝巾本来就很长，我可能哇，头发太滑了， 需要帮你吗？ 用了什么洗发水？你固定一下。 我只是头发做的柔顺而已。哎，现在是要把这根很长的丝巾， 对， 要先从头发里面穿过去吗？ 先再 把它固定住， 对，绕一圈，然后在下面要固定一下。啊啊！头发真的很顺滑哟，丝般顺滑，就是你好。 可是这样头发上面会有点容易滑落下来耶。 对，所以其实像很多好看的帽子呀、发箍啊， 会用卡子固定，对吗？ 对。都是要系个卡子。You know what？ 我觉得这样在下面系一个结，然后把这个腿留下来，就会很好看。就如果是沙滩的话，你穿一个就是那种吊带裙，然后那种长发的女生，就显得很像吉普赛女王。 哎，那你觉得这样的话，头发是散着就好，还是要扎一下之类的？ 散着就好。嗯，然后如果是扎起来那种头发的话，我可以拿我自己的头发做实验。其实可以，梳完头的女生或者是短发的女生，就可以把结打在头顶上。长发的女孩子呢，更适合把结打在就是脖子的地方。 短头发女生如果把结打在头顶上，就会很俏皮可爱。 对对对，但我不知道这根丝巾能不能成功，因为它其实这个长度还挺尴尬，它的宽度。 不然你换一根短的呢？需要我来帮忙吗？ 很想挑战一下。请给我。 现在我们直播间的画面非常的奇怪，那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或者是在新浪微博和一直播上面找到活力酒吧二，来看一看这两个奇怪的女主播在做什么。现在袁一在拿一根非常长的 丝巾绑到头上，想看一看短发的女生把这样的丝巾绑在头上会有怎样的效果。虽然刚才的画面有点滑稽，但是目前来现在看起来我觉得是很好看的，因为它是在头上缠绕了好几圈，然后呢最后又在后面， 不止缠了一圈，只是固定的时候打了两个结而已， 又在后面把它固定住，是好看的。 其实你不觉得就是这样的头巾更适合短发女孩子带出风情吗？ 我跟你讲，我甚至觉得，因为刚刚所有的今天在现场的丝巾，我最不看好的就是这一条，但是它结果它围在头上之后，我觉得非常时髦。 有没有？这是我现场临时想到的，我在家没有想好。 所以你自己也是惊喜的吗？ 我惊喜， 很好看。 对，我看不到我正面的样子，但是好像还不错，就很适合背你这只包去海边。 适合呀， 老板，我下班了，拜拜。 要不要去走个秀，展示一下这个包包的技法，配合着现在头上的这根丝巾的绑法。 一会儿来教你们短发女生怎么来系这个头上的头巾哦。 因为刚开始我还觉得说短发女生绑丝巾在头上会不会把头发遮住，好了，你可以走秀了。 不需要走秀，就熬造型就好了，在海边然后拍照片 很清爽的感觉。 对，看夏天了。 好了，度假和你现在没有什么关系，你可以回来了。 所以我发现了一个点，就在于我以前长发的时候也没有能够找到很好的丝巾当头巾的一个契合点，是因为长发的女生通常她头发的面积太多，所以她会经常遇到就像刚刚我们记者那种尴尬的状况，就是丝巾滑下来。但是其实短发带丝巾当发带会更加容易固定住， 简直太好看了。我现在都在直播间里面止不住的盯着袁一看，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今天的视频直播一起来跟我看一下。 好，接下来我要用很短的时间，这个时段还剩两分钟，教短发的女生怎么来系这根看似很鸡肋的丝巾。它是一根长方形的丝巾，首先你从下面脖子的那个地方把头发包进去，然后尽量保证两端是一样，但其实完全不完全一样长也可以，然后绑到这边。point 在于你可以盖住一部分的耳朵，然后在你头顶的部分呢先打一个结固定一下，现在画面可能就很奇怪。好，先系在你的头顶，然后接下来呢再用平结的方法再系一下，这样就可以把头顶上这个结给固定住了。 现在已经是系了两下了。 好，就是这样子的。然后 你这样出门我觉得也很好。 然后会留这两个头嘛，这两个头其实很简单，放到后面，从后面的这个地方穿进去塞住就可以了。 哦， 不需要做特别的处理， 所以不需要把他们两个打一个结儿吗？ 不需要，如果你前面也是结儿，后面也是结的话，可能会很奇怪。对，然后像我这种长度的女生，就可以把头发给包起来，你后面那些头发可以完全不用露出来。好，这样就固定的很好就可以了。 哇哦，简直就是 巧手本手。 对呀，太好看了呀！ 我就要保持这样的发型，跟你们说，这个时段暂时告一段落喽，我们要稍事休息，稍后继续回到潮流梦工厂。欢迎关注新浪微博活力九八二，微信公众平台的关爱青年计划，关于丝巾的技法还有很多要教给你们， 一会儿见哦。

下午的6:33，我们的潮流梦工厂一起改变还剩最后一个时段了。我是百变丝巾达人袁一， 我是和一个半小时前已经不一样，学会了很多种丝巾技法的小雨， 而他已经开始向我打听说入手哪些品牌或者说色彩的丝巾会比较好打理之类的问题了。 真的很动心，因为我之前是一个不是那么精致的女生，所以在生活当中 不，我觉得用不用丝巾不是评判精不精致的一个标准了。 也对，也对了，就是想生活的更加精益求精，所以今天通过这期节目也是让我非常的开心，想在自己的包包上面啊，或者是在身体上面、手腕上之类的做一些装饰。 嗯，那我们刚才呢也已经把丝巾的作用一步一步的从包上挪到手腕上，包括脚腕上，已经升级到脖子上了。其实丝巾最高大的地方就是脖子上，当然呢也要选择更适合自己的一些技法，你要扬长避短。那刚才也发明了一个头巾的技法， 竟然很好看， 拯救了积累了很久的这样一条长方形的丝巾。 嗯， 各位如果没有学会的话，一定要去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微信的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来点击视频回放好好的学习一下，其实根本不难。 是的，也许 你说 我想说的是，也许你放在家里的一些不知道该怎么办的丝巾，或者是你认为已经有一点点过时在你心中的一些丝巾，但是当你通过一些手法和改变的时候，就会发现竟然能给你带来一些很全新的惊喜。 那接下来骄傲的我又要不满足于现状了，我又要来挑战了。我手头有一根，其实就是买衣服的时候送的一根丝巾，很便宜，但它色彩很漂亮。就是丝巾在于 丝巾真的 就 是要亮， 就是你完全不会在意说它是 H 牌或者是 L 牌或者是随便的地摊， 没有什么关系， 没有什么关系，只要它不掉色儿就行了。这真的是我们给大家的一个忠告，所以刚入手的一些丝巾小白没有必要非得去强求某些牌子。 对， 那这根丝巾呢，我之前也没有很好的利用起来，而接下来呢，我要把这根也是长条形的丝巾，受刚才头巾的启发，我要换一种绑法在我的短发上。我先把它对折，然后从我的脖子下面绕上去。是时候见证我真正的技术了，所以其实可以利用到我刚才教大家的蜻蜓结，还记得吗？这样上去以后对折了吗？这边不是有个圆圈吗？把其中一头从这圆圈里绑过去，然后呢和另外一头系在一起。先不要着急哦，也许现在画面很奇怪，但是我们稍后还会有调整的时间。 现在画面已经不奇怪了耶。 是吗？但是我这边的耳朵还不是很舒服，没关系。 看起来就是一根 固定住咯， 很鲜亮很好看的发带。 好，然后把你的头发稍微整理一下。哎，这边的这根，跑到这边来了。 哎，你这样的技法，长头发女孩子可以系吗？ 我觉得可以，我可以给你试一下。 好， 你看这样的一根丝巾，就即使你没有染头发，你可能要着急参加一个什么活动，你没有染头发，也没有做什么好看的造型，就这样系一根丝巾，你就 这是一个造型啊 ，hold 住全场，这让你最闪亮。 大概只需要2分钟的时间。 对对对对对，然而成本也是为零。而且这边会有一个很俏皮的小蝴蝶结，也不会太夸张。 快， 好， 正跳皮到我的头上来， 那给长发女生带来一些福利啦。 其实我头发长度也不算长发，算是中发，但是呢， 但现在的长度很流行。 对，而且我平时的发型就是没有发型，会有点枯燥。 但是你知道， 所以这样的， 就长发女生有一个尴尬的地方是在于围丝，就围头巾的时候，不知道头巾要从哪儿穿过去。 哦， 就是如果完全从这个下面头发下面穿过去的话，头发从后面看就不平整，是鼓起来的。那我们来试一下好不好？ 好，其实也可以把自己在家弄的时候可以把头发扎一下，对不对？就是拿一根皮筋把它固定住。 啊、哦、不，其实你的头跟我差不多大，我觉得你没有很大头。 真的吗？ 不要再说自己头大了。就长发女生会有一个问题，就是会系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不要把自己头发缠进去，可能会弄疼自己。很简单的一个结哦，这样就完事儿了。但是 啊，已经系好了吗？ 需要整理，对。 你整理的时候就会发现我的头型可能还是会把它撑掉。 没有没有，完全不必在意，完全没有那样的问题。 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来点击视频直播，我们一起学习在头上系丝巾的方法。刚刚袁一用他这一根很鲜亮颜色的丝巾在他自己头上系得很成功，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是不是跟我头有关系？ 不不不，就是长发的女生就是有这个问题，她头发很滑。 嗯哼。 所以你看，她这 不好固定住， 对 不对？ 对对对对对，她跟短发的 这种感觉不一样。 我来帮你一下。 好的，你要用手稍微固定一下。 好。 然后呢，系好了以后，真正系好了以后，可能还是要借助发卡来做一个长效的固定，要不然长发女生就真的会。 所以刚刚袁一，你把这根头巾绑在头上的时候是不需要发卡固定的， 不需要，不需要，好 了，不会掉，对不对 ？OK，OK。你看，尴尬的点就在于长发的女生，她这个整个后面的头发就被包裹在里面了。然后从侧面看，给大家看一下，如果侧面的话，你会看到有一些不平整。但是因为小雨的头发很直，所以她看上去没有那么明显。如果是很细软头发的女生的话，可能这边就会鼓一个包。 哦， 这是一个问题所在。所以有的时候也可以，比如说你是头发发量很多的女生的话，你也可以选择把这样的一根丝巾从头发的中间内层穿过去， 中间内层 好一些。或者你干脆就梳一个头，就你扎一个发型，或者是丸子头，或者是马尾。 然后啊，我觉得扎一个丸子头的话，应该会帮到很多忙。 对，好，我赶紧把它放下来，从中间这么系，可能就会好很多。就会，你从侧面给大家看一下，就你的头发就自然的被分了层，就稍微好一些。 嗯， 对对对，这是给大家的一个小的建议。 是的， 其实长发女生如果想要让头巾在头上固定的比较好。可能还是建议大家把头发扎成丸子头。 我以为你说建议大家把头发剪短。 我是还挺推荐大家剪短发的。那接下来我给大家记一个叫做西部结。我觉得很多的 西部牛仔吗？ 对，就很多的欧美片里面你会看到女生穿那种很简约的白衬衣，然后把扣剪得稍微下一点， 嗯， 把脖子这一块三角区域给露出 来，哦， 然后穿一个背带裤啊，或是牛仔裤啊，短靴那种都很好看。西部结的精髓在于它前面会有一个小小尖角，所以建议大家找一个三角巾。如果没有三角巾的话，可以找这种小一点的方巾。然后呢，在叠的时候，我们给静静看一下，叠的时候跟刚才那个叠法不一样。咱们要做的是把这个小尖角给它留下来，所以对角先对折完以后，把这个边儿不要完全盖上这个尖角，尖角要留下来，然后再去做对折，折得越细越好吧，我觉得。好，这个尖角是留下来的，然后再来系。我接下来要拿小雨做示范。 好。西部结儿。 对，西部结儿，把这个尖，哎，请把镜头给我。对，好，王老师，请把镜头给我。嗨。来，小雨你控制一下，我来去把镜头调一下。 哎，好了， 给小雨一个近景吧。小雨你可以说两句话。 好。 对对对对对，好，这个尖角留在这里，然后呢放在最前端，这尖角一定要给它露出来，在脖子的后面先给它打一个结儿固定一下。 嗯，但是是不是这种结儿适合女孩子穿那种稍微低领一点的衣服？ 对， 像今天完全跟我的白 T 恤融在一起的话，就不会有那种层次感。 嗯， 但是也是可以通过这种技法来看出效果。对对 对, 对 对 对，好，就很简单，在从前面把这个尖留在前面，在后头先系一个结，然后再绕到前头， 嗯， 打一个平结就好了。点就在于它这个结平结和这个尖是同时存在的， 我觉得是好看的。 对，所以适合那些女生穿就是相对比较帅酷一些的造型的时候，可以用这样的结。 嗯， 然后呢，领子呢可以选择 V 领的小低领， 一定要把脖子和锁骨露出来。 对对对， 这样的话会很好看， 裸露的部分越多呢就会越好看。我们再给小雨，可以把镜头稍微往上抬一点。对 对, 对， 其实 T 恤如果你这个 T 恤是个大领子的话也会有 OK 效果。 嗯， 对，然后通常系这样的结的时候，我们就不建议女生把头发散下来了。 对 对， 只要是 留更多空间， 对，只要是脖子附近可以有一些裸露的一些空间就 OK。 嗯嗯嗯， 然后把头发扎上就 OK 了。 是的，然后刚才的兔子结也跟大家讲过了。 嗯， 哈，然后教过了蜻蜓结，大家想看一下脖子上系蜻蜓结的效果吗？ 很想看。 好，我们还是用这根丝巾。好，我觉得这根丝巾用下来可能是，我们来试这根吧。这种， 所以在 大小正合适的方巾很好用，你可以把它变换成各种形状。然后呢，这种长条形的丝巾呢，就可以当头巾用，会更方便一些。只不过在做一些，比如说像西部结这种需要尖角的结的时候，就不太好系了。记住了吗？是对折，对折，因为这边会有一个环儿，在这边，然后一个口拿出来，和另外的这边系上。哦，我知道了， 又有什么新的想法吗？ 因为这个长度不够，因为这个蜻蜓结必须要在 必须要用很长的， 对，它必须要在脖子这边有一个交汇才行。我这边有一根，又是一根长方形的丝巾，这边有很多这样的丝巾。好，我们先把它对折， 这个长度应该刚好。哦，很喜欢这个丝巾，哎， 这很雅致。 嗯， 这个长度还是有点尴尬，这个可能会适合系什么老爹结，就是最普通的平结， 系一个平结。 对 啊，我觉得像现在我脖子上这根丝巾的这种质地和它 垂直感会更强一些。 对，这种结最简单就是最好看的。 对对对，然后还有一种呢，也是缠脖子上这样，然后呢，这一端再系个结，但是这个结不要太紧，系松一点，掏出来，这边不是一个结吗？然后把这一端直接塞进去就好了。 天哪，你为什么会这么巧手？ 这个很简单啊，这一边系个结，然后另外一边塞进去就好。 哦， 你也可以学会的，你来试一下吧，很简单 ，so easy。 我真的很害怕他在这个节目上 cue 到我说，哎，你也来试一下吧。 但你今天不是说已经跟一个半小时前的你不一样了吗？ 嗯， 已经是个完全不一样的你了。 我要证明给你们看，我真的是不一样的我。 好。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微信的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来关注我们今天在教大家系丝巾很多的技法。其实大家生活中都多少见过，但是就是换到自己手上的时候可能觉得没有那么的顺理成章。你看我这边也就系好了，这根丝巾也会很好看。 哦，这个技法我似乎真的学会了哟。 嗯，就是一边打一个结。 好了， 对，鼓掌， 是不是很成功？ 鼓励鼓励鼓励鼓励鼓励鼓励。另外呢，其实像这样的丝巾，就是我们刚才在系手环的时候有教过大家拿戒指，简单的戒指来当做这个丝巾扣是很好的一个方法。你看我正好今天戴了一个还挺别致的戒指，然后你就把两端都塞进去就可以了，你都不需要专门去买丝巾扣，只要家里有戒指就行。当然别买那种什么求婚钻戒什么的，万一掉了， 万一掉了太心疼了呀， 对，找我赔钱我赔不起。好，你看这样的一个丝巾扣，就很好看啊， 而且不会担心会掉下来， 完全不用担心掉下来。就是以咱们这些美少女的手的粗度的话，这丝巾完全都是可以 hold 住的。 是的， 如果你还愿意的话，觉得哎呀，这个把两个耳朵留在外面真的是不太年轻化的话，你可以把它系在后头，就是所有结的基础都是平结， 可以把它系在后面， 然后这样松松的，可以把你的丝巾扣出来。对 对， 好，我觉得 非常成功， 信息量已经很大了。就是当你学会了几种基础技法以后，你就自己会融会贯通。然后你遇到不同的方向，这个方式，然后不同的形状、不同的颜色的丝巾的时候，以及你搭配不同的服装造型的时候，你就会有信心说，哎，我试一试这样系可不可以？我试一试那样系可不可以？ 也许会有很多惊喜出现。 对，今天教给大家就是一些很基础的技法，什么蜻蜓结啊、兔子扣啊，还有西部结，包括平结，平结是最好用的。最后再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如果你真的不知道该怎么系，然后不知道该怎么搭，可能搭出巧思的话，其实最方便的一个方法就是还是把这个方巾，然后按照我们最开始教给大家的对折方法，把它系成一个非常窄的一根丝巾，然后以老爹结的方式，就是平结的方式系在你的胸前。然后老爹结的好处就在于，如果你这根丝巾是比较短的，那你就可以把这个扣系得稍微靠上一点，露两个小短短的兔耳朵。如果像我这种相对还是比较长的话，你就可以把它系得扣稍微松一点，其实效果都会很不错。搭配一些白 T 恤什么的， 我觉得这样宽松的系非常不错。 对，就是这样了，就是一个最基本的系法。 我觉得在最后你可不可以给大家 一些小 tips， 比如说像，比如说很多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可能像我一样，并没有什么丝巾。如果刚刚开始入门的话，你觉得最好用的，可以推荐给大家的是什么样子的？ 一定是长丝巾，就是这种细长细长的丝巾， 就是不用对折的。 对，我在节目的最开始告诉大家，这种细长丝巾又可以给包系，又可以给手腕系，又可以给脚脖子系，又可以给脖子系， 很万能的这种， 非常万能。所以你刚刚入手丝巾的话，就先买这样的丝巾来练手就好了。 OK， 然后再下一步呢，你可以买像我脖子上这样的小方巾。 嗯， 记住不要买太大的方巾，像这种大到可以当被子的方巾很难。 哎，像这种这么大的方巾应该怎么样来？ 妈妈们都一定会直接对折，然后当披肩啊。 对呀、啊，就只有披在身上，像被子一样。 但是说实话，就是这样的丝巾，它因为质地、它的图案、它的标志性在这里，所以真的很适合妈妈们拿来当披肩。 嗯， 我可以给大家最后一点时间演示一下，可能我们年轻人穿一个白的衬衣，或者是非常非常简单、没有任何花色的 T 恤的时候，也可以使用这样的丝巾来当披肩，也许并不会太难看。 我觉得他当 感觉我可以迎风招展，来来来，快给我摆一张照片。 我觉得这像这种这么大的一个方巾，真的就不要说再把它叠到很小，不然就让它披在肩上，还挺好看的。 对，就让它随意的披在肩上，就这样就好啦。其实 我想采访你一下。这个方巾你平时在生活当中是怎么展现它的呢？ 我没有戴过哎，这根方巾我确实还没有使用过，带我回家研究研究。我觉得这根方巾是可以在海滩边当成裙子的。 可以，哎， 对， 当成裙子， 因为它足够大，就是当你穿连体泳衣或者是比基尼的时候，那你知道去海边就经常你会穿着泳衣在大街上走嘛，但是我觉得那样子有点不太雅观的话， 我不会这样觉得。 因为你身材好，就是你如果觉得还就是想在水里和岸边有一些不一样的话，你就可以拿它当， 而且其实还可以防晒， 对 不 对？ 对 对对对对，就在这边记一下的， 很好看。而且里面如果穿的是比基尼的话，会有一些小性感。 对呀、啊，你就记在这里就好了，对，就会很好看。但因为我里面有蓬蓬裙啊，所以可能会有点影响。这种就是完全可以当衣服和裙子来穿，或者是，当抹胸 裙吗？ 对，前面这个后面系一个小结儿， 嗯， 然后中间系一根腰带，然后把它这么拎起来穿。 对，不然太长了。 对， 你把这儿系一下。 对，蓬一下，这就是一款现成的 H 牌的大牌的裙子了。 很厉害，可以说是一个。很 花小钱办大事儿的一个小物件，所以丝巾其实就是这么的万能。大家千万不要再想起丝巾的时候就想起这样的画面，还有这样的画面了，这都是错误的。那是因为你们没有找对真正的对于丝巾的一个打开方式。那希望各位收听了我们这一期的《潮流萌工厂》，一起改变以后，可以真正改变对于丝巾的看法，也可以找到真正这个找到和它的一个契合度。 是的， 嗯，也希望能够看到你们对于丝巾有自己的一些想法和搭配方式之后，也可以给我们传来一些图片分享一下， 很开心哦。你等着，我跟你讲，今天这期节目过后，我可能会变得非常不一样 啊哈， 我可能 拭目以待， 整个人的打开方式都变了， 太棒了，很期待，就要这样的效果。感谢各位收听和收看这一期《潮流萌工厂》，一起改变，我是袁一， 我是小雨， 稍后为你带来的是 活力 music 课， 是的，拜拜， 拜拜。